今天看起墙上写着秦香莲的32岁了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回20岁了撞个当朝。今天看起墙上写着秦香莲的32岁了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回20岁了撞个当朝。金钱看起墙上写着秦香莲的32岁了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回20岁了撞个当朝。金钱看起墙上写着秦香莲的32岁了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回20岁了撞个当朝。金钱看起墙上写着秦香莲的30。 Oh, you fucking spy! You're a bastard!